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讲道会引用很多的经文，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想要都来问我经文从哪里出来。我希望你们就听到，不要让这个成为查经班。所以你不用太一直在那边记笔记，我之后会把我讲到的那个大纲或者逐字稿放在网站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上网去看那个经文的出处。OK， 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求你顾念我们的软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并非我们刚强，并非我们够好，而是你怜悯我们。天父，你就怜悯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能够宣讲那福音，让人心里快乐，灵魂喜乐，肉身得安慰的福音，让我们听到就发出合一的回应，就是赞叹你，赞美你，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这一段第一章一到十三节是马可福音的序言。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这福音的标题，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谁是上帝儿子？对当时的罗马人，统治以色列的罗马人来说，罗马的皇帝是神。当时耶稣诞生的时候，罗马的皇帝是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生日是临到世上的 Evangelion， 临到世上的好消息，福音跟福音是同一个字。罗马皇帝的继承人是上帝的儿子奥古斯都，神的儿子。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上帝的儿子可以是亚当，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可以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以色列人是我的长子，或者是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是上帝的儿子。对我们来说，每一位基督徒定义上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领受了儿子名分的灵，叫阿爸父。但是在2000年前，在以色列，如果你要说一个人，某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不只在政治上极具颠覆的意义，到底谁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还是凯撒？这也直接冲击犹太人当时的信仰，这是亵渎。犹太人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要杀耶稣，因为他称上帝为父，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马可说这是上帝儿子的福音，其实就是宣告这是一个危险的福音，这是会颠覆执政掌权者的福音，这是会为信这福音的人带来杀身之祸的好消息。这好消息的起头，我们可以注意到与其他三本福音书非常的不一样。马可福音没有族谱，他没有告诉我们耶稣的诞生，也没有告诉我们耶稣的童年。他没有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在有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的神学的阐述，但是这位耶稣基督并非是无中生有的，他是按照上帝的应许而来的，有先知为他做开路先锋，而施洗约翰就是那先知。施洗约翰穿着先知的衣服，在第六节，他传的就是先知悔改使罪得赦免的信息。先知耶利米记录耶和华说，我一再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再随从侍奉别神，如此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祖先的地上，只是你们不侧耳而听，也不听我。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他写道，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这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两节经文。我们可以注意今天的马可福音的起头， 正好呼应了旧约的最后两节经文，马可福音一章第五节呼应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种集体悔改归向上帝的行动，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他们在旷野里应着景象，在应许地里面刚应着他们的心肠，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悔改，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一直到他们失去了耶和华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一直到上帝不再与他们说话，在旧约与新约的四百年，他们听不到上帝先知的声音，上帝沉默，一直到福音的起头，一直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在旧约里面，唯独耶和华上帝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当约翰说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就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明确的预告暗示耶稣他的身份。这也表示约翰的洗礼其实就是指向基督的洗礼，本质上他们是同一个洗礼。施洗约翰施洗的水就预表耶稣基督施洗的圣灵，正如我们现在洗礼的外在媒介水象征的是圣灵工作的记号和印证。也就是说，受约翰洗礼的人，如果他们真心悔改，如果他们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那必定是圣灵的工作，就印证上帝的确赐给他们了一颗悔改的心。在那时候，第九节，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众人，你注意，都是从南方上到约旦河，从犹大地，从耶路撒冷去约旦河受洗，唯有耶稣他从北方加利利拿撒勒来。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上帝的拯救总是出乎人意料之外，是人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到，上帝他自己会准备献祭的羔羊，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只羊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救主在旷野中出现，但是为什么这一位救主需要受洗？因为他是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了人，凡事与我们一样，却没有罪。为什么他需要受这悔改使罪得赦免的洗？这正是施洗约翰不明白的地方。马可福音没有讲，但是在马太福音，约翰对耶稣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呢？因为他明白耶稣是上帝无瑕疵的羔羊，他是上帝无罪的儿子，他怎么需要受洗？他怎么能受洗？耶稣回答施洗约翰，暂且这样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履行全部的义，理当这样行诸般的义。他受洗之后，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这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水在水面上运行的圣灵，天上有声音，上帝说话。你们中间知道我下一个要讲什么？这让你想起什么？圣经的第一、第二、第三节经文，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 福音的起头就呼应创造的起初。新约用新创造来形容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就是新创造的起初，这个就是新创造拯救的源头，这就是上帝儿子救赎之功的开始。不止如此，圣灵是用肉眼可见的方式降下来，公开的认证耶稣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基督。圣灵浇灌、装备耶稣来执行他在地上的事工，天上又发出声音。这叫你们想起哪一段经文？五旬节，马可福音一章十到十一节就已经预告使徒行传二章一到三节。五旬节那日到了，他们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这就是升天之后的基督，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将他赐下浇灌在他地上的教会。五旬节就是圣灵以可见可听的方式浇灌地上基督的肢体，圣灵认证这就是基督在地的身体，圣灵装备教会执行他在地上的使命。圣灵他如何装备了基督，圣灵就如何装备基督在地的身体。为什么耶稣要受洗？如果耶稣要完成他的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他就必须受洗，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他如何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需要受洗。受洗就是归入属于归属一个群体的外在记号，但是受洗也是一个命名仪式，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更多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如在那篇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之中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让我们问，如果罪人受洗是归入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下，那么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受洗是归入谁的名下？答案只有一个，不是吗？那浇灌圣灵的成了受膏者，那要拯救罪人的归入了罪人的名下，承担了罪人的罪名，永生上帝儿子归入可怒之子的群体，那不知罪的圣者认同罪人，怎么能够如此？ How can this be? 这就是亵渎， It's blasphemy。这正是施洗约翰不能理解、不能够接受的地方。无罪上帝儿子怎么能够归入罪人的名下？如果约旦河的河水洗去罪人的罪，那约旦河的河水被罪所污染的河水怎么能够浇灌在上帝儿子圣者的头上？但是这个亵渎正就是我们的救恩，这就是我们的救赎。耶稣为我们舍去自己，舍去自己就是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他要做多人的赎价，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耶稣怎么能够受洗？问这个问题就是问他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怎么能够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成了咒诅。耶稣受洗就解释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八章三节，八章三十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耶稣受洗就解释了替代性救赎的教义。如果他不受洗，如果他不归入我们的名下，如果那被罪污染的约旦河的河水没有浇灌在他头上，就预告有一天三年之后他要在十字架上全然承担他子民的罪。如果他不属于我们，不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不凡事与我们一样，不担当我们的罪，不替我们成了罪，那么耶稣上帝的儿子就不顺服他的父，他就无法完成父所托命给他的使命，就是为我们的罪舍己，好救我们，好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受洗之后，耶稣受试探。马可他只用了两节经文描述耶稣受试探，十二节，圣灵立刻把耶稣催逼、催促、催到旷野里。原文催促的意思有扔出去的这个意思。圣灵如鸽子降入 S 降入到耶稣身上，两节经文之后，圣灵把耶稣丢出去 Ekbalo 到旷野里面。这个就是上帝标准的作业模式，凡他所爱的他必试炼。亚当、亚伯拉罕、以撒、约瑟、摩西、以色列人、约伯、大卫、彼得、保罗，他的独一爱子耶稣，凡他所爱的他必试炼，没有例外。这是我的爱子，我丢我的爱子到旷野里受试探。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起，且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基督徒讲到耶稣受试探，最后在思想这到底什么意思，总是不免会问耶稣受试探对我到底有什么实用的意义。结论通常就是耶稣他用上帝的话语抵挡魔鬼，所以我们也要用上帝的话语抵挡魔鬼。所以我要努力的背经句，要记住很多的经文，经文就成了我驱邪的护身符，也许吧。但是事实是我们应该记得，我们不可能比魔鬼更熟悉圣经。你懂我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把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直接当为我们面对试探的标准操作程序，那么就很容易错失了耶稣受试探它真正的意义。把耶稣直接当作人的行为榜样，我们就往往错失了圣经真正要告诉我们圣经的精髓、圣经的中心。圣经它首要并非提供人们一个道德标准，圣经的确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准则，但是圣经首要也最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他是谁，上帝他做了什么。也就是说圣经首要的是上帝的救赎历史，他首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如何拯救了一群人，就是你我做他自己的子民。耶稣末后的亚当在旷野受试探，就提醒我们第一个，亚当曾经在园子里受试探，他在旷野四十天就提醒我们，上帝的儿子以色列人曾经四十年在旷野。这就是耶稣受试探在救赎历史上的意义。耶稣受试探为要拯救我们，他是否能够代替我们做圣洁无瑕疵的赎罪羔羊？他要满足他自己肉体的需求，还是依靠属灵的粮食而活？他是要按照撒旦的建议当下就得荣耀，还是按照他父的旨意顺服 受苦，以至于死，再得荣耀。事实是，如果他不受试探，我们就不得救。为了我们的拯救，耶稣必须胜过试探。在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没有成就的第二个亚当必须在旷野完成，上帝的儿子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之处，上帝的独一爱子必须在旷野成功。四本福音书里面，唯独马可提到耶稣与野兽在一起。 Interesting。耶稣与野兽在一起干什么？如果耶稣在旷野战胜撒旦，耶稣就是在旷野制服了野兽。这个本来是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应该做的事，他本该踩碎蛇的头，制服天上地上海上所有的生物，这个本来就是上帝所托付给他的职责。但是他失败了，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他被那条蛇给制服，所以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也落在，因为人的犯罪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耶稣在旷野胜过撒旦的试探，就宣告女人的后裔最终必踩碎蛇的头。耶稣在旷野驯服了野兽，就是在宣告有一天新天新地必然到来。以赛亚写，看啊，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就要显明，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要尊敬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尊敬我。这是今天的解经，到此结束。最后我们有一些应用，为什么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Why？ 父为什么爱子？我不是指三位一体，神就是爱，上帝就是爱，本质的爱。No no no， 我是在问父为什么爱子？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为什么在这一刻，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曾经说，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我父也会爱他。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就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面。子如何常留在父的爱里面？子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而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他没有一次违背，他没有一次退后。父怎样吩咐子，子就如何行，为要叫世人知道子爱父。为此我父爱我，因为我把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为此我父爱我，因为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是我们基督徒的口头禅。我们要顺服上帝，我们要顺服基督，我们要顺服牧师等等等等。但是除非你先认识基督，你没有办法顺服。除非你爱基督，你的顺服不过只是肉体无果效的顺从。子爱父，要留在父的爱里面，就遵守父的命令。为此父爱子，为此子顺服父。所以真正效法基督的顺服，必然是出于爱。真正的顺服必然是有其动机的。我们从来就不应该为顺服而顺服，那是儒家思想。但是基督徒的顺服总是基于爱基督。 你必须爱基督才能够顺服耶稣，你必须认识耶稣才能够爱耶稣。耶稣为什么受洗？因为他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 OK fine， 他立下什么榜样？耶稣受洗如何为我们立下榜样？耶稣顺服他的父，理当履行全部的义，行诸般的义，就是履行上帝一切的诫命。耶稣按照父的命令受割礼，他也就按照父的旨意受洗。因为子顺服父，遵守父的命令，就讨父的喜悦，他如何顺服他的父？耶稣受洗以后，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裂开 schizo 这个字在马可福音出现两次，第二次是在15章38节出现。耶稣大喊一声，气就断了，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有起头就有结局。起头总是指向结局，福音的起头肯定指向福音的结局，伯利恒指向哥哥他，马槽指向十字架，耶稣在约旦河的受洗就指向，就预告有一天他要在十字架上受那当受的洗。在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的主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受，在这事完成之前，在这事完成之前，我是多么的焦急，多么的迫切。十字架是我们主真正的洗礼，在十字架上他听不到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十字架上他听不到任何从天上来的声音，在十字架上他真实的经历被上帝离弃。马可告诉我们，魔鬼多次的认出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人呢？哪一个人认耶稣是上帝？在什么地方人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是门徒，不是彼得，不是在山上，不是在海上，不是在最后的晚餐，是一个外邦人，是送他上十字架的百夫长。在十字架之前，在15章39节，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气，就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在失败、羞辱、咒诅、软弱、死亡之中，百夫长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最合一的结局。为此父爱子，因为就是在十字架上，就是在遍地黑暗好似天地都弃绝上帝儿子的那一刻，就是当儿子听不到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的那一刻，就是正当父将所有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子身上的那一刻，父爱子，父最爱子，因为正是在那一刻，子最顺服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这个新的起头，我们看福音的起头，就是新创造的起头。今天你能够在此听进福音，就表示你是已经领受一个新的开始的人，你是有新生命的人。我以前服侍的朋友们，在万华的街友们，他们时常喜欢说，如果我能重新开始就好了，如果我能重新开始就好了。你们有新的开始，你们有新的生命，在这新的一年，你要如何活出这新的生命？ 你受洗归入他的死，就代表他已经受洗归入你的死，好叫你一举一动行事为人有他的样式，就是上帝儿子的样式。你必须认识他才能够有他的样式，认识我们的主，这是所有上帝儿女的心智。你不可能领受他的灵而不渴望认识他。你如何认识你的主？人三日不读书就基督徒。我现在好像犯大礼，对，基督徒。弟兄们，为什么你的妻子看你不顺眼？因为你没有读圣经，就面目可憎。所以让我给你一个最实用的建议，你如果要忠心上帝托付你治理你家庭的职分，你就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因为你喜欢批评人讲道啊，是 OK fine， 我也喜欢，每个人都喜欢，这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的嗜好啊。我喜欢这个人讲道啊，那个人讲道我不喜欢 fine， 我也略略听说有人喜欢听牧师的讲道，不喜欢听我的讲道。我事实上我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理由你为什么不喜欢听我的讲道，除非是因为我长得太帅，那有可能是一个理由，但是那并不是一个好的理由。你可以不喜欢我讲道，不喜欢牧师讲道，唐崇荣、John Piper whatever fine 很好，但是你必须要有好的理由，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基督徒的理由，你必须效法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的 Bereans， 比利亚人， Be like the Bereans， 他们怎么做？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或不是。为什么你需要读圣经？因为你效法你的主，因为他就是如此顺服他的父。子顺服父并非是理所当然的，他顺服因为他的父每天早晨提醒他的耳朵，使他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他爱慕他父的律法，终日不停的思想。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他是何等爱他的父。耶稣他如何顺服？他如何轻看十字架的耻辱？为什么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父为什么爱子？因为儿子心中有他父的话语，因为父的灵将父的律法刻在儿子的心里，因为在十字架上他不只记得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他也记得诗篇二十二篇第八节。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耶和华既喜悦他就可以搭救他。他记得诗篇十六节十六篇，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记得诗篇一百一十篇，耶和华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没有忘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新年要立下新志愿，就让这个成为你的志愿。愿你认识你的主，愿你唯独透过他的话语，那就是灵，就是生命的话语，认识你的主，以至于爱他，以至于顺服他。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领受的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这是何等的好消息，叫我们行事为人与所领受的福音相称，叫我们注目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爱你，他顺服你，他在十字架上受了地狱的洗礼，为此你爱他，你悦纳他。父啊，帮助我们认识你的儿子，就爱他，就顺服他，如此我们就确知你爱我们，因为我们有你儿子的样式，我们就确知你不可能不爱我们，因为你爱你的儿子，你就爱我们。我们不配，但是我们蒙你所爱，为此我们颂赞你，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阿们。